反对北侵核战争演习全民族紧急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在突九联合军演已告结束的现在这个时期，也把美国的战略资产接连运进南朝鲜及其水域，继续掀起北侵战争骚动一事，5月4号发表了谈话。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自4月29号起在朝鲜东海动员美国核航母卡尔文森号打击群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宙斯盾级驱逐舰和海上直升机等进行海上联合打击训练，而在5月1号甚至动员 B-1B 和战略轰炸机编队到南朝鲜地区上空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战略对象的核炸弹投掷训练等，大发战争狂气。他们还放出好战妄言，说什么这是对北方的强烈的警告讯息，将持续加强对北军事施压等。发言人对此表示嘲笑，说这是一出要掩盖自己可耻面目的丑剧，因为他们甚至公然声称什么要对北方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并全部动员战略资产，企图施加威慑，但面对我国的超强硬应对攻势，不得不放弃。这又是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的垂死挣扎，因为他们要倚仗美国主子，以极度加剧紧张局势来辩护早已破产的对抗政策，鼓吹安保危机来扭转大选形势。发言人指出，如果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一意孤行、执迷不悟，想要用核航母或战略轰炸机之类的东西来吓唬我们，那么这是大错特错。发言人强调，这是一种自灭行为，只能促使他们置于我们的核瞄准境内。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如果不想遭到更大的耻辱和悲惨的毁灭，就要对我们的警告深思熟虑，不要大发徒劳的战争狂气。